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69集，夏侯炼这才迷迷糊糊的醒了，却连睁开眼都费劲儿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 你怎么来了？ 头晕得不知天南地北，还惦记着沈觉认贼作父的事儿，嘴里犹自喃喃： 少爷，别认那个燕贼当爹。 沈觉伸手探他的额头，滚烫一片，皱眉道： 你发烧了，等着我去帮你抓药。 刚要起身离开，夏侯炼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一把抓住他的腕子，咬着牙拉回来道： 别去。 你干什么？ 你哪儿都别去，听我说。 夏侯炼气喘吁吁： 少爷，读书才是正道。 沈觉气笑了： 如今一个阉人如何科考？你可曾见过哪个世子是没有胡嘴的阉人？ 他们还能脱掉你的裤子看不成？ 夏侯炼好不容易清醒了一点，强撑起身子和沈觉说话： 若是你担心资费的事儿，不必忧心，我这两年攒了点银子，供你读书绰绰有余。 他开始絮絮叨叨： 我一共攒了120两银子，在京城点个小宅子20两，吃喝拉撒每年撑死了36两银子。你洗衣做饭啥都不会，给你买个丫鬟20两，哎，银子好像不太够用。没关系，我娘有钱，找她匀点儿。你这么聪明，总不会考一辈子，或许3-2年就能金榜题名。 这个傻子连恩科3年一开都不知道。 你慢慢合计吧，我去抓药。 沈觉站起身： 别走。 夏侯炼半个身子都伸出了帐子，偏生浑身酸软无力，差点滚下床铺。沈觉被他吓了一大跳，忙搀着他的胳膊把他扶起来。夏侯炼躺回床铺，长叹了一声道： 我没生病，这是毒。 沈觉蓦然一惊： 有人给你下毒？ 不是。 夏侯炼躺了回去，攒了会儿力气才道： 是7月半，前蓝刺客每逢7月半都要服药，我忘记把药烧出来了。你抓那些药蛮有用的。 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来？你找死吗？ 我以为能熬过去的。 有熬过去的先例？ 没。 沈觉气得差点吐血。 我是说没人试过，所以我想试试。 夏侯炼苦笑了一声： 不过现在看来好像有点难。 岂止是难，简直凶险。夏侯炼全身都发着软，四肢里像塞了棉花，软绵绵的使不上劲儿。方才还好些，现在连眼睛都开始发虚了。看沈觉的影儿时远时近，脑子像塞满了浆糊，脑筋转不动，糊糊涂涂的。夏侯炼色声道： 给我倒杯水。 他靠着床柱坐起来，沈觉把杯子递到他手里。沈觉手一抽开，杯子便掉在地上砸了个稀碎。 他连杯子都拿不住了。 漂亮。 沈觉声音发着飘。 你。 不碍事。 夏侯恋摇摇头，想说点安慰的话。低头一瞧，只见手上满是血，当下头皮一坐，登时懵了。后知后觉地摸上自己的鼻子和嘴，才发现从刚刚开始自己就在流血了。鲜红的血滴落在背面上，触目惊心。夏侯恋颤颤巍巍地躺了回去，两眼木呆呆地看着床顶布帐，一会儿的功夫，竟似只有出的气儿了。完了，都七窍流血了，这回怕是真的完了。他从小就是混世魔王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连住持的米都敢偷。临到死境了，却发现自己还是怕死的。死了之后是什么样呢？他没空想。眼前晃出许多人影来，头一个便是自己那个不靠谱的亲娘。他要死在宫里头了，他想必还在哪个妓馆里花天酒地吧，或者在哪个门派放肆大开杀戒，横波刀光似水，猎物竞相奔散。他从来都是那般逍遥自在，想干啥就干啥。夏侯恋对他来说不是儿子，而是父类。他向来没心没肺的胸膛里生出点踏雪孤鸿的悲意来。埋骨荒庭不为人知，从此以后娘亲师父和段叔真的再也找不到他了。手指虚抓了几下，一双暖暖的手把他握起来，侧过头看见沈觉盈满泪的眼睛。 夏侯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别吓我。 也不算太惨，好歹还有个好兄弟给他送终。 我。 夏侯恋张了张口，有血顺着唇缝流出来。沈觉掏出帕子帮他擦，擦完又流，怎么擦也擦不完。 我身子好软，好像要成仙的感觉。 夏侯恋轻声道： 你说我会不会真的成仙啊？说不定我是天上的仙人投胎转世，现在老天要收我回去了。 沈觉死死握着夏侯恋的手，仿佛如此就能挽留住他。他把脸埋入夏侯恋的手心。 韩恋，你不要死，我不许你死。 少爷，听我说，我要交代遗言了。 夏侯恋擦干净沈觉脸上的泪，嘘嘘一笑。他一向是这样温厚的性子，明明是他要死了，还要忙着安慰别人。其实他一直对沈觉藏着愧疚，愧疚他没早点明白告诉沈觉伽蓝刺杀的事情，没能救下蓝姑姑，沈觉少离大难，如今又要失去他了。他死了倒好，一了百了，反正无知无觉，什么也不用想。可沈觉还要继续在宫里搓磨受难。答应沈觉的带他去看花灯，留下来陪他，帮他报仇雪恨，最终都没能实现，实在是对不住。 若是有机会出宫，老规矩，去城内最高的地方，把镜帖放在那里，我娘就会来找你。她叫夏侯佩，长得很漂亮， 就是性子有点怪。你不用多说什么，就说小恋不孝，不能给他养老送终了，让他自己保重，少喝点酒，下次去杀人记得带巧，不要总觉得自己天下无敌。我在祁兰山寺山门前的第三棵树下藏了点银子，120两，你让他拿来给你，我娘不缺钱，这些遗产都给你了。 我不要。 沈觉拼命摇头，泪水布满两颊，忽然想到什么，他猛地抬头想到夏侯佩，夏侯恋的娘一定有药可以救他，沈觉要去找夏侯恋的娘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